咩？佢喺度饮闷酒都唔叫埋我啊！啊，唔该，啤酒啊。 OK。 你点知我喺度啊？ 话晒我以前都系警察，我想知道你喺边度有几难啫。 系、啊，识你咁耐，你都冇同我讲过，点解你唔做警察走去做私家侦探？ 我冇讲过咩？ 冇啊。 诶，俾你走到。 哦。嗯。我咧系俾人革职嘅。 啊？点会咁噶？ 衰烂到咯。唉，争落大耳窿一身债，仲俾佢哋威胁。虽然我最后都临危立马唔使坐监，但系冇咗份工， 咁都算系不幸中之大幸啦。 我都系咁谂噶。喂，有冇多酒？心情唔好啊？ 如果我唔系担心俾咩顿发现离开咗医院，可能林家伟就唔使死。 根本就唔关你事。 我本来有机会阻止悲剧发生嘅。 你已经救过佢一次，救唔到佢第二次系佢自己唔够运啫。唉，我觉得你对林家伟呢单 case 特别上心，究竟点解啊？ 飞叔啊，你记唔记得你问过我点解唔考警察？ 记得。 其实我有考过警察，不过肥佬咗，因为我有恐慌症。 啊？哦，你平时食嗰啲唔系咩维他命药，而系恐慌症嘅药啊？ 我一直都系靠药物控制住病情。 点会有呢个病噶？ 18岁嗰年，我大病一场，失去咗部分记忆，之后我就开始发噩梦、失眠。我唔单止会突然间成身震晒、唞唔到气，情绪仲好似随时会失控咁。医生话我有呢个病，好大可能系同我失去嘅记忆有关。 你有恐慌症，同你关心林家伟有咩关系？ 一开始我系因为好奇，后来因为我见到林家伟嘅情绪就快崩溃，所以好想帮佢。 你见到佢就好似见到自己咁， 冇错。 点都好啦，林家伟已经死咗，所有嘅嘢亦都应该结束。 真系结束啦？ 系，所有嘢已经结束啦。 我有预感。件事未完。 Madam， 林家伟嘅验尸报告出咗嚟。 报告点讲？ 林家伟身上有多处骨裂，脑部亦都受到严重撞击，呢啲都系因为佢堕楼造成嘅伤势。 咁除咗堕楼造成嘅伤势，仲有冇其他发现？ 冇啊，法医估计喺佢出事之前冇做出任何挣扎。 林家伟出事嘅天台亦都冇任何打斗嘅痕迹，咁即系话佢唔系俾人推落楼。 唔系俾人推落楼，唔通系自杀？ 咩原因啊？ 有可能佢知道警方查紧佢，所以畏罪自杀咯。 我本来都系咁谂。 Madam 啊，你系咪有咩发现啊？ 我喺医院揾林家伟嗰阵，司徒永全都在场。 嗰个私家侦探 系佢送林家伟入院。 司徒永全去林家伟屋企揾佢，佢哋嘅关系都几密切的。 我觉得佢哋唔似私家侦探同 client 咁简单。 你怀疑司徒永全？ 目前为止，佢系最有嫌疑嘅。德仔，你查下呢个司徒永全嘅底细。 知道咩？得。 我再去林家伟屋企睇下。 司徒永全今年30岁，父母已经唔喺度啦，亦都冇兄弟姊妹。 八年前开咗而家呢间私家侦探社，生意都唔错噶。根据街坊嘅口供，呢、這个司徒永全平时都独来独往，冇乜朋友噶。同佢关系最密切嘅人，应该就系佢嘅拍档而非肥叔。我跟咗佢几日，发现佢除咗工作之外，都冇咩特别嘅娱乐，份人都几闷噶。佢曾经考过警察，成绩都唔错，但系最后因为健康问题唔合格。 健康问题，佢样唔似有病。 都成十年前嘅事咯，有可能当时佢比较孱弱咯。 咁佢同林家伟嘅关系有冇可疑啊？ 哦，我查过啦，佢哋之前一啲交往都冇，唔似一早识得。Madam 啊，你嗰边有咩新发现啊？ 我喺林家伟屋企揾到呢一张私家侦探社嘅传单，后边写住黄美玲三个字。 呢、這个黄美玲会唔会就系被车撞死嗰个黄美玲啊？ 应该就系同一个人。 唔通林家伟唔单止委托司徒永全去揾嗰个许雅婷，仲有黄美玲？ 如果你嘅猜测冇错，咁即系三个死者喺出事之前都曾经接触过司徒永全。呢、這个私家侦探好有问题。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